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脸上先用掌声，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过程名叫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快乐，成长在天里，最近天真的累了，都在睡过，天边风该跳到怕了，谁在多想？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吉他它聪明，总更精髓。阳光洒在路上，解不开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我想谈的呢，就是预防病毒性的肺炎。往往老年人不管你是有啊这个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慢性病比较多，可是到最后你在健康生命临危的时候，最后往往很多很多人最后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那些基础的原发病，而往往就是因为肺炎。你抵抗不了这个细菌病毒的话，最后就了事儿了。病毒性肺炎呢，是一种吸入性的感染，通过飞沫跟直接接触传播。那么有啊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向下蔓延呢，就到肺部了。那么传播的速度啊比较广，有伴有气管支气管炎、粪口的传染，这就呢，因为有肠道的病毒引起，呼吸道的合胞病毒通过呢这个空气中间呢尘埃传播，血型播散的病毒性肺炎呢，不伴有气管支气管炎，所以说呢，这个造成肺炎的原因是很多的。引起肺炎的病毒的种类也是很多，引起承认肺炎的常见的病毒啊，就是甲乙流感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的合胞病毒，还有呢冠状病毒。所以呢，也可以有一种病毒引起，也可以有一种以上的这个病毒啊混合感染，而还可以呢，就是说这个引起了病毒性肺炎，它还可以继发，连细菌一块儿都参加了，继发细菌的感染。患者可以同时受一种以上病毒的感染，而且呢常有继发细菌的感染。它呢这个免疫呢抑制的 这个宿主的这个还常常继发呢正菌的感染。当然有些病啊，就是说不能让他这个免疫系统处在呀这个亢进的状态，比如说器官移植了，你那个你要一个排斥，那咱们这个时候医生就会给你有免疫抑制的药物。哎，免疫抑制的宿主还常常呢继发，连正菌都可以感染你呢这个肺炎。病毒性肺炎的人跟细菌性肺炎的患者相比，年龄呢就说更大一些，合并呢心脏的基础疾病啊更常见。所以老年人中间主要的病原体是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的合胞病毒。这所以主要还是你病毒感染了不是很容易啊就能够控制。细胞免疫受损的病人经常是由潜伏病毒，比如像呢巨细胞病毒或者是单纯的疱疹病毒引起肺部的感染。你说我得过病，得过这个疱疹病毒传染的但是呢你以为服了药了身体好了就没问题了，实际上这个疱疹病毒可以潜伏在你体内，潜伏在你神经那这个根上头，在你免疫系统功能差的时候就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说细胞免疫受损的这些人呢还可以有潜伏的病毒啊引起感染。病毒性肺炎呢好发于病毒的疾病流行的季节，你在病毒感染的时候气候变化的时候就是容易出现。症状呢这个轻重不一样，症状和体征多变，典型的症状是咳嗽、发热、咳痰，在几天内呢可以啊出现的，有时候伴有呢胸膜炎、气喘、发热，呼吸频率增快，咳嗽呢都是干咳，合并细菌感染的时候呢这就有浓痰了。所以呢就不一样，有的一开始的感染呢这个是病毒感染，可是你要再加上细菌感染你就会出现了浓痰。严重的时候呢呼吸很浅浅缩，呼吸很快，心率呢增快，皮肤的黏膜呢发干，肺部呢有干湿罗音，那医生呼吸系统这个医生一听你这个胸部的话就听得出来的。老人容易啊发生了重症病毒性的肺炎，甚至出现了急性的呼吸衰竭和多器官功能的衰竭。所以说往往老年人最后真的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可能不是原发病，而是呢这个出现了病毒或者还加上细菌的一块混合感染，出现了肺炎以后，出现肺炎以后的话这个出现急性的呼吸衰竭，那你就很困难，多器官功能衰竭，那说实在你再高明的医生，不管你是主任还是院长，你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要把你缓救过来那就太难了。所以呢咱们说这个要注意病毒性肺炎，防止预防发生的话，咱们不是等到后来，而是一开始咱们用的注意。一般情况下出现这个肺炎的话都是要好好休息，对症治疗，是可以啊这个康复，但是主要关键是什么，看你的免疫系统的功能，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康复的功能，你免疫系统功能能够正常的话，咱们对于细菌病毒本身有一个抵抗能力，你得病了你还要能够通过治疗免疫系统能够慢慢的恢复，那这对于我们这个疾病的预防还是防止它发展还是有利的。所以呢老年朋友啊还是要保持呼吸道的通畅，防止啊体内水电解质的混乱和酸碱平衡的失调。 所以体内的这些状况啊，能够得到一个改善，呼吸道通畅了，水体内水电解质混乱状态改变了，酸碱平衡不失调了，同时这个时候呢，那么该吸氧吸氧，该怎么治疗治疗，是吧？还要用一些支气管扩张的药物，甚至还要呢肌腱性的通气，你那呼吸道都衰竭都阻塞了，你通不了气，那你就维持不了这个生命啊。所以呢，咱们呢要维持生命特征的平衡，这至关重要。病毒性肺炎的发生和病毒的独立感染的途径以及宿主的年龄、免疫系统功能状态都是有关系的。不及时的控制，症状加重了，就会出现了其他的并发症，肺脓肿、胸腔积液、肺部张。你的肺部都不张开不呼吸，你说你还有什么办法吧？那太困难了。这些防止这些并发症，肺脓肿啊，胸腔的积液啊，肺部张啊，哎，往往呢早就应该防止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严重的时候引起肺功能不全，呼吸衰竭，那当然最严重的就是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呢，不要小看了这个肺炎，尤其是病毒性肺炎加上细菌一块继发感染的这个严重性，咱们老年朋友还千万呢要注意。有一个问题是要区分啊，流感跟病毒性的肺炎，咱们要给它区分开来。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 50% 以上是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往往呢就说起病比较急，先有感冒的症状，持续三天，表现出来是低烧38度多，流清鼻涕，咳嗽，两三天以后咳嗽加重，呼吸啊快而且呢浅，每分钟的呼吸可以达到60到100次。另外一个症状呢是喘憋，呼气呢延长，而且呢有喘鸣声，就呼哧呼哧的哮喘的这个声音啊，你一听呢就不是正常的。那么不用啊听诊器，医生啊就可以啊听得到，家属都听得到的。严重的时候影响肺的换气功能，而导致严重的低氧血症，都是在5天到10天内发生呼吸和循环的衰竭，这个时候病死率会很高。细菌性的肺炎病毒呢，这个主要是肺炎的链球菌。典型的患者的话，就是着凉了以后，表现出来全身呢畏寒、发高烧、胸疼、咳嗽，咳这个铁锈样的痰，这个痰不是白痰泡沫痰，而是含有颜色深的铁锈，就是那个血色素啊变了颜色了，就变成了铁锈样的痰，呼吸困难，面部、口唇呢青紫，肺部呢病变，都表现呢肺泡渗出性改变，这个时候要注意。咱们说病毒的跟细菌的这个肺炎的治疗，医生也是不一样的。病毒性肺炎怎么说，到底是哪些人容易发生呢？就是下呼吸道防御功能呢降低的这些人。那你本来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了，那就可以影响到下呼吸道防御功能了。那个病毒及其并发感染的这个细菌啊，很容易啊导致我们的肺部感染和肺炎。病毒性肺炎常常发生在免疫缺陷的人群中间，体弱的儿童的，或者是咱们这个甚至啊年龄啊30多岁啊，甚至20多岁啊，青壮年呢都可以发生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体的抗病毒感染的免疫特性，因为病毒啊它是寄生在我们细胞内的， 胞内寄生的，所以有些病毒啊容易发生呢抗原的变异，所以呢抗病毒的免疫啊具有明显的特征。彻底清除体内的病毒啊，免疫效应，这个物质啊，有直接作用于病毒感染的靶细胞，或者是中断病毒大分子物质的合成。这个主要是依赖于我们的细胞免疫，所以说我们体内的细胞免疫对病毒能起作用。我们呢，抗体一般呢是作用于进入易感细胞之前的胞外的游离状态的这些病毒，所以在细胞内的跟细胞外的就不一样。多数情况下，抗病毒感染免疫中间以细胞免疫呢为主。病毒感染的早期主要是啊，咱们通过呢上呼吸的感染到进入到下呼吸，通过皮肤黏膜的屏障的作用，以及呢 NK 细胞、吞噬细胞，还有呢干扰素这些非特异性免疫因素，以及免疫的黏膜的免疫，就是说我们的封闭的免疫球蛋白，就是抗体的作用，对于病毒呢能起作用。所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都能够起作用。灵芝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可以促使我们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或者是体弱的或者多种疾病的人，让您的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情况下，这是第一个需要。人的真的 90% 的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都是因为我们免疫系统功能不正常。让我们自己体内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吞噬细胞啊、 NK 细胞啊真正的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话，咱们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尤其像预防我们对健康危害的这个肺炎的疾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